敏新书《袭击梁振英》现已接受预购。 预购方法，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，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，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。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张华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，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，并注明购买《袭击梁振英》一书，购买数量、姓名及联络电话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 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 早晨， 早晨， 大香港早晨，呢个第三节啦。咁第三节开始之前咧，即系休息嗰阵啦，我哋都仲系好热烈喺度讨论紧呢个状况嘅。咁就我哋喺度研究紧啊，即系阿华头先嘅表现，我就觉得麻麻地啦。我以导演嘅身份嚟认为啦， 我觉得嗰个女士唔够吸引。 系乜嘢咧？嗱，你嘅讲法就系个女角就唔系太吸引啦，唔能够挑起你嘅情欲啦。咁 冇短裙。 唔系咁，我对你，我作为导演，我对你嘅意见就系你唔够咸湿。咁即系原本咧， 当然咯， 唔系因为你明唔明啊？我百物一疏，我百物一疏。 你冇谂到阿华唔咸湿？ 我冇谂到阿基唔翻嚟啊嘛！今朝 系、哦， 原本我寻晚喺度谂呢个桥段嘅时候，谂呢个设计嘅时候， 你系谂 我原本系谂住阿基讲噶嘛？嗰段说话咁就 fit 晒啦，100分啦，唔止100蚊。 阿基个眼镜会蒙晒。 系啦，原本呢个角色系由阿基去做噶嘛，咸湿基，即系咸湿警，唔系由咸湿基。去做系边个做咧？ 咁点解Zoe唔着短裙翻嚟引诱下我咧？ 咁就唔知啦。 我系着裤。 咁我唔知啦。咁但系都 大家咪望嘅咁失落啦。 失。咁但系都咁样讲啦，即系都收到即系大家听众嘅一啲即时货金啦。其实讲紧唔系我哋话要争嗰100蚊咩剩嘅，而系呢一个鼓舞对我哋系其实真系好大嘅，真系好大。即系我哋 鼓舞下导演、啊， 我哋去用心地去做一集节目，有牺牲式上又唔好拉又剩咁样咧。对我哋嘅鼓励都非常之大嘅。咁就希望大家都多即系继续支持啦，多多支持我哋啦。咁 请导演食早餐 系啊，请导演食早餐啦。咁呢一节咧，我哋想讲啲咩咧？就讲关于泰博嘅，咁泰博头先就同我哋通过电话啦，佢就有少少嘢要处理埋，跟住大约5分钟到啦，咁佢就会 OK， 我哋就会打电话俾佢啦。其实想讲嗰个状态就系、是、寻日立法会嘅大会啦，咁就佢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去谴责佢嗰个议案就终于上咗大会啦。咁经过一连串好靓冇营养嘅讨论之后啦，咁就最后系而家系咩状况嘅？ 陈志全就出咗嗰、那个啊，系啊，嗰个协议，咁跟住之后，所以琴日就冇 DQ 到郑重泰， 暂时保得住啦，未使开大食会主咁样样。 等紧你开圣诞节 party 啊，郑重泰。 系啊， 圣诞节 party 召佢。 系啦、啊，讲紧 冇大食会。 讲紧就系呢个状态啦。咁就关于郑重泰究竟会唔会因为蒋丽云之棋仔而俾人 DQ 啦？寻日就有一个终止待续议案，令到佢未能够表决住。今日系会继续噶。 今日 系咪会继续噶？ 以呢、這個 有冇人知啊？ 這個、 有冇人知？大家都唔關心究竟阿泰係會唔會俾人 DQ 嘅，淨係關心大食會嘅時候通知我就得噶啦。我哋而家 大家都等緊佢俾 諗緊食啲咩？ 係啦，咁尋日仲有發生個狀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佢陳志全又係陳志全個撚樣啦。平時唔覺得咁 friend 噶啦， 扮 friend 啊而家 提出咗個動議就係呢、這個唔再對呢個鄭松泰嘅做法啦，咁就再採取任何行動就遭到反對嘅。反对是来自呢个功能组别啊，系咪功能组别？功能组别是反对啦，而呢个直选嗰方面嘅议席系赞成， 系赞成 呢件事啦。咁就叫做反对咗，唔再去追击郑松泰啦。咁即时话要继续追击郑松泰啦。咁追击到几时咧？咁大家都喺度查紧，究竟今日系咪即系做节目做到咁样？你话点算咧？唔系话嗰个系郑松泰嚟，大家就唔使关心噶嘛。我哋就而家试下打电话俾阿泰啊，应该差唔多。 琴晚阿泰都自己其实热症嗰阵时喺度同热症争收视，自己都开咗个 live， 自己讲乜嘢？讲乜嘢嘅？ 佢主要喺度 sell 佢本书咯， 主要 sell 书。 系佢应该打紧俾佢听唔到我喺度话佢咯。 系咩？ 佢本书，佢以佢本书上面写嘅罪嚟回应一众议员嘅。 系。咁就如果大家仲想买呢本书嘅话，咁上翻《月时报》个网都有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其实我个办事处嗰度都仲有得卖嘅，咁可以上。 而家睇系话系唔应该街上面仲有得卖嘅。 红啊呢本书。 系打紧俾阿太啦，而家。 系而家打紧俾阿太，睇紧佢好唔 OK？ 暂时都未 得。都未 OK 啊？ 系啦。咁就佢仲有立法會少少事務要處理啦。咁另外一個我哋陣間想去了解一下嘅話題啦，就係尋日我就睇咗一條短片嘅，咁就係立法會裏面嘅，應該係教育事務委員會裏面嘅片嚟嘅。咁就係由呢個蔣麗雲去，做咩啊 ？OK 啊？ 我而家轉過嚟， 而家 OK 啦。你等等啦。早晨，早晨啊！有阿泰啦。早晨， 阿泰。阿泰 ，Hello，Hello， 喂， 早晨啊， 好耐冇听你哋把声，好 系啊，唔系啊，我有啊， 我琴晚先听完你把声，你开 live 嗰阵时， 唔系你哋冇听我哋把声啫，我你开张嗰日我咪有听到你把声咯，你又敏感又剩， 咩事啊？你哋讲紧咩噶？ 我哋讲紧，我哋喂头先发生个状态非常之咁尴尬啊！咁原来我哋在座嘅三个主持加埋淡仔咧，都冇人知你嗰、那个即系。要谴责你嗰个动议咧，究竟今日即今日仲会唔会继续辩论落去啊？我哋都唔知道。 我想而知系几有危机啊！即系几有危机系可以取消到议席啊！你话我哋都唔知啊。 唔系咯， 几有危机取消啊？派食会 今日唔会啊！今日唔会。今朝系仲有两个嘅嗰啲冇约出力嘅动议啊。咁啊，而家就喺度討論緊下一任嗰個教育局長具備嘅條件咁樣，即係唔知咩討論嚟嘅。咁但係就因為葉建源佢提出嘅，咁啊當然啦，呢個討論可以有意思噶啦。咁但係大家都係各自表述噶啦，就係咁啫。 咁我都唔關心嗰個咩啊，嗰個下個教育局係邊個？我哋頭先唔忽略咗你，所以我哋而家關心你啊， 而家關心翻你先。 咁今日就冇啦，今日就有啲無釐拉位嘅議題要喺立法會裏面傾啦。 佢唔會嘅，因為佢而家咁樣嘅，佢琴日萬必咧提出嗰個咧，即係不得就啊謝偉俊嗰個動議，然之後後屘譴責啊，即係唔能夠譴責我個動議。他就不得就謝偉俊這個譴責動議就去譴責我，如果萬必那個呢通過了的話呢，就所有東西就算數，就重新推到重來 了、哦、這樣的。 但是啦，但是呢如果萬必不通過，那昨天沒有通過到啦，不通過的話呢，那就會射了下去，就會開個調查委員會。 哇，這樣 那當然開，是啦，開個調查委員會的話，我不知道幾次嗰啲，譬如金乃威啊，成嗰啲咧，咁就要搞一輪嘅。咁當然搞幾長時間咁成咧，咁就冇一個講法嘅，即係譬如因為佢要掉翻落去，然之後再留，即係做個 circulation， 睇有啲咩人會去入呢個委員會，咁跟住會個調查，咁樣調查點樣做法咧？睇大啊，使唔使作供啊？使唔使我又辯解下？跟住之後後屘跟佢哋去撰寫報告啊，咁樣。咁。但是其實所有嘢都無關宏旨嘅，因為最終嗰個嘅調查報告都會對翻上大會度投票嘅。即係話嗰樣嘢點樣完呢，就係嗰個調查委員會寫完個報告，對翻上個大會就投票咁樣。咁跟住之後再經歷翻一次，好似尋日咁，究竟係出席嘅三分之二會唔會取消你啦？咁就變咗係呢一個嗰個嘅尺度。 咁之後個調查委員會係咪冇 time frame 㗎？ 冇㗎。快則嘅話，咪兩三個月咯，兩個月三個月咯，慢則咪一年咁樣， 一年咁樣樣， 係。 咁我哋大食會唔要等好耐？ 幾時有得開大食會啊？咁樣，喂，你睇下我哋幾唔關心你， 只係關心大食會。 我哋幾唔關心你有冇議員咗？ 都可能一年半載，積累下個文氣先啦，大家儲下錢。 仲積累下文氣啊！我哋啲聽眾反台啦，就嚟個個都話好，我都話要你翻嚟做主持啊，好掛住你。 掛住你嗰句，呢個都唔係重點啊！ 唔係你條貨金鈴仲喺度啊嘛！ 你要講呢一句 satisfy 翻啲聽眾先。 條貨金鈴仲掛咗喺度咧，搞到我有時開會講嗰啲嘅網絡嘢啊，嗰啲網絡安全啊，要利益申報啊嘛嚇。 要嘅，要嘅。 系啊，我要举手话要利益申报啊，我有条货金拎喺处事部嗰度。 要嘅， cut 你 货 金拎咯。 啊 ，cut 你货金拎。 咁又唔系有乜不义以备不时之需嘅嗰条货金拎就。 喂，好过好过分，我讲。 寄封信俾你。 唔系，但系嗰个谴责我嗰个动议啦，佢应该我谂下一次嚟紧礼拜五嘅内会或者下个礼拜五嘅内会，佢就会有即系。咩嘢委員加入噶啦？而家睇個勢咧，睇個勢咧。其實當然咧，咩人加入佢就唔影響嘅，即係我再強調一次啊。係。咁但係佢最多嗰個報告係寫得靚唔靚仔少少咁樣啦。 嗯。 係啊。咁但係我估計咧唔會咁快，因為大家而家忙緊特首選舉。 嗯。 嗯。 佢三月就係咯。咁而家各個黨派啊，各個啲嘅即係嗰啲建制派咧，都大家喺度摸緊究竟。是咩人出嚟选咧咁样咯，同埋咩人系会将系被任点啊所谓，咁所以佢哋唔得闲， 系 唔太得闲，咁分分钟可能揾蒋丽云姐叫我报告，仆街， 唔卵系啊，唔卵系， 系，即系话我望住佢嗰啲写埋嚟， 系你望住 人望住我讲嘢，冇礼貌， 望住佢写呢个报告真系大镬噶， 佢就应该两三个月咯，咁但即系譬如咁啊，用一个最差嘅恶劣嘅情况去睇，如果取消咗嘅话，咁点咧？取消咗嘅话，咁我估计咧就应该唔会话好似之前嗰个宣誓咁扣咗之前嘅钱，因为始终我系宣咗誓噶嘛。 哦，咁又系啊，佢哋话未宣誓，佢哋从来未系个议员噶嘛。咁你宣咗誓咁做紧议员嘅时候，就系搞人哋啲旗仔啫。佢唔能够话因为呢个原因去拗翻你啲钱转头嘅。咁 系啊， 理解嘅，理解嘅。 不过依家咩咯？依家建制派佢哋少嗰个气，好气焰咯。 系。 即系嗰、那个议会里面好似冇人收服到佢哋咁啊， 冇人收服到， 系啊，佢哋嗰边冇人收服到佢哋咁，即系喺度廿蚊 嘅。唔系，咁我哋都睇咗条片，即系寻，我应该系我今朝先睇到嘅，咁就系、是、应该系咪教育事务委员会嚟噶嗰个？ 哦，系啊， 即系叫你去望住佢讲嘢嗰个咧，嗰个系咩讲紧咩噶？其实我就见到好好笑 嘅。PSA 嘅嗰个就系阿黑剑。咁就叫做过嚟报告下，汇报下一个 TSA 嘅最新进展。 系 咁唔系条烂讲粗口啫。咁 唔 系 唔紧要噶，我哋个节目讲得粗口噶。 呢度唔系立法会嚟噶，你可以讲粗口啊。 系啊，唔系其实系我而家喺嗰个大厅嗰度。咁其实佢就有一个好奸诈嘅做法嘅，即系屌好卵样嘅做法。又话。而家 TSA 咧，佢就唔系重新重考，唔系重新推出，佢系有一个新版嘅 TSA， 咁就唔系重新推出，你明唔明啊？ 即系改简单啲咁样样， 梗系唔明啦。佢自己 又唔系改简单啲，佢就话唔系重考，总之全新嘅新嘢嚟嘅咁样。 咁啱 just happen 又系叫 TSA 啫， 系啦。咁 系 咁即系。參考一下參考過之前嗰個嘅即係報告同埋嗰啲嘅五十間學校，即係之前有個自愿參與噶嘛， 係 隨機抽樣又話自愿參與嗰五十間學校啦，咁嗰啲嘅意見，咁跟住之後就改咗裡面啲內容，所以就唔係 TSA 嚟嘅，但係就叫 TSA 咁樣啦， 咁低， 咁係啦，討論緊呢樣嘢嘅，咁跟住然之後我喺個會上面，我跟問佢話，咁你哋個目的係啲乜嘢呢？我話你哋又唔係用嚟考核啲學生嘅，但係你又攞咗啲 data， 然之後再去做啲咩中大食早餐嗰啲研究啊，即係後結泰嗰單嘢係攞咗佢哋啲資料噶嘛。跟住後屘，跟住吳克儉就射波俾咗個女人，嗰、那個唔知咩人嚟，唔記得咗啦。跟住之後就解釋佢哋就啊，其實嗰啲學生都同意咗噶啦，諸如此類咁樣啦。咁我就叫佢去攞嗰個嘅同意書啊，同埋係話係咪揾到任何有學生話冇同意嘅話，咁佢就可以去私隱專員告佢嘅。我準備話去私隱專員告佢嘅時候，然之後就叫我望住佢啦，就係嗰句， 就係嗰句， 就咁、是、我咪揾到任何資料，跟住然之後話鄭松泰議員你望住我講嘢，跟住我呆咗啦，就係咁樣啫嘛。就由嗰個時候，嗰個一刻開始就變成喺個街市度罵戰啫嘛。後來馮碧雲同佢 係啊，唔係真係氣焰係非常之大咯。我想講而家建制派，尤其是蔣麗雲啦，睇完嗰條片，佢氣焰係大到黃碧雲呢個八婆都收服佢唔到。 咁你如果唔係咁，你如果兩個拍埋八婆咁樣咧，咁但係就 蔣麗雲勁啲。 因為我唔會同佢對罵嘅，即係我覺得。即係我同佢對罵嘅，咁我就會 即係雖然我家父或者屋企生意都係賣魚啫，但係我好似賣魚佬咁樣對對賣，好似爭少少嘅，即係一般赤魚車賣唔到， 有失身份。 係啊，正所謂爛佬怕潑婦啊嘛。 係啊，冇錯。 你議員嚟㗎， 我又唔夠爛。 泰國你議員嚟㗎， 咁樣發個佬就可能 OK 少少。 係咁，下次要選發個佬啊， 唔 選其實。 我覺得系佢哋即其實呢個係立法會開始到依家種落嚟嘅成個氣氛， 嗯， 即成個唔好話 DQ 啊，或者係接二連，即即梁友接連喺嗰個宣誓事件度俾佢哋步步進逼嗰，那個嗰，嗯，那個那個情況， 係， 而其實整個嘅泛民同埋整個非建制派咧，冇乜鬥爭志向度， 冇乜咧，睇唔到有幾多， 即俾覆核嗰四個都係冇鬥爭意志噶啦， 冇乜鬥爭意志啊！咁所以即係我屌得翻個孤寡寡人啦。咁我我依家心點講咧？潛藏去積累我嘅資本啦。 喂，唔係喎，我想講你漸入佳境喎、啊。而家之前你1:69，然之後1:67，而家1:60， 越嚟越 少。而家越少啦。1:63，你越嚟越啊 ，OK， 好多人俾你兜走啊，就係兜走人多过淡仔喎。 屌我啊，系啊，我明白你意思， 系 即系我同梁振英嘅程度差唔多嘛。 系啊 ，OK 嘅， 系啊， 斗你啊斗争意志旺盛。 唔系，但系都系咁讲嘅，即系因为而家嗰个我自己嗰单嘢咧，其实拖一拖嘅话系有弊有利嘅， 嗯， 即系。有利嘅話，咁你咪話啊，咁而家大家集中喺特首選舉，咁嗰件事嗰個聚唔到焦嘅，咁本身其實嗰件事唔係咩事，咁所以其實大眾唔係幾嚟，即立法會唔係幾嚟嘅，即係聚唔到焦啲嘢。咁、 嗯、 但係另一弊，其實弊端我相信係比較大，就係、是、喂你有幾個都喺度俾佢面去DQ 啦，咁佢喐得你兩個，喐下喐下去到嗰條線，其實係做剩翻23個嘅泛民主派，咁、嗯、就剩多我噶啦嘛。即係我一再講嘅就係嗰個出席人數，如果係三分一，泛民主派都守唔到嗰三分一嘅話，咁咪一定死咯。咁、嗯、所以如果佢掉走嗰四個，佢順利掉走嗰四個，再掉多少少嘅話，咁啊賴嘢啦。 係。 咁所以所謂嘅非建制派，其實佢就算幾唔中意你都好，都焗住要幫你噶啦嘛，係咪而家？即係都要焗住，唔可以保住你。 譬如咁講，佢而家少我一票，就啲嘢就打和嘅，通常。嗯但系如果再少一票嘅话，咁就全部沦陷噶啦，即系分组点票一定沦陷噶啦。 嗯， 咁系计唔计埋而家复核紧嗰四个嘅？ 可以唔计都得，咁嗰四个里面随时抽一个出嚟，攋嘢都玩噶。 O K， 即系咁啫嘛。 系 啊，咁所以冇嘅，即系嗰个讲法嘅就系只系你分组点票会唔会系政府直出直入啫嘛？即系而家嘅叫做好似有个地区直选嗰度。難一難咁樣，咁但係事實上，即係好老實嘅，你有幾多係可以做到咁樣嘅情況啊？同埋過去個 track 都可能嘅係無釐啦，加佢哋啲投政府一票啊，即係解放個碼頭嗰啲投政，咁你其實冇乜分別嘅喺度。 喂，你大支嘢，而家泛民都要保你啦。喂，仲有一樣嘢關心嘅就係、是、你而家咪有時星期日咧帶下嗰啲立法會導賞團嘅。 系啊， 咁你咪上个礼拜咪话喺个带嗰啲导赏团系讲是非嘅，其实有咩是非嘅？我哋又唔知道立法会里面发生咩事，你知噶啦。咁有啲咩是非好讲嘅喺里边？有趣 的。嗰个咧，第一次带嘅嗰个导赏团系我哋即系有嗰阵时五区有啲支持者，同埋好多啲即系落力嘅，有好多有嘅有好落力，同埋 我见 好 多人 嘅啦。 系 咁。咁佢嗰日40人啊，嗰日差唔多 40人，好嘢喎！ 系啊，咁咪其實志在唔係行立法會嘅，屌咁樣無聊，有咩好行啊？ 講是非， 飲餐茶嘅， 志在講是非， 飲茶嘅，唔係講是非同埋飲餐茶。 有咩是非啫？你講俾我哋聽。 唔係你參加嘅時候話俾你聽啦、啊。 搞錯啊！而家 你死都唔肯答應君。 而家成萬人聽緊你，等你講是非啊！唔你要等我。 有人問我 有 嘅嗬，都係講咗少少是非啫。 咁樣樣。 譬如我去到某啲位，我咪講啊嗱，建制派邊個喺呢度試過喺度撲街啊？ 都幾冇公共性喎。

企喺度嘅佢，佢個樣下面出嚟噶，佢哋嗰幾個，唔係即係你唔係嗰個背景係因為譬如柯創盛啊、咩劉國芬啊嗰啲咧，佢哋喺過去呢幾個月安排啊梁振英落區啊嘛，尤其劉國芬嗰條肥仔咧，係咁安排喺北區，然之後跟住帶佢去巡區啊，攞張折凳做戲，帶佢哋做啊嘛。 哇，咁樣樣， 喂，你而家點知會唔會招致殺身之禍？梗係喊出嚟啊！ 大禍， 都係關心自己嘅啫。 喂，咁樣 咁點樣參加你嗰個？ 真係要搞喎、 啊！ 唔係啊，我要唔係首先我而唔係頭，我對我道歉啊！我誤判，我行山咩都好啦。我哋唔應該去忽視你嘅。你嘅究竟會唔會俾人哋去譴責 DQ 各樣啦？我而家開始好關心你啦，泰博，我哋非常之咁關心你嘅議席啦。咁就希望你唔好咁快俾人哋 DQ 啦，或者唔好俾人哋 DQ 啦，最好。 唔好咁快啊！ 係啊，唔好咁快，因為我都想搞啦。咁樣你知道我哋而家搞緊熱血少年軍噶啦，咁我都米高峰外交，我都想你幫我帶一團少年軍去去 喂 導賞團啦。 唔係，係因為我攞咗下國旗噶啦，我攞咗下國旗噶。 咁樣樣啊？ 係啊，我攞咗下國旗噶啦。咁佢通常一個月佢會開一段時間咁俾我哋去停嘅。 喂，我哋節目休息嘅時候先至再約啦。咁希望你下一個期之前唔好俾人 DQ 咗。 唔會唔會 唔 會, 會, 會 啦！而家話兩至三個月啦， 一月中唔知幾 多。 我翻去睇下先。 喂，好啊， 冇咁快嘅，冇咁快嘅。 仲有冇有趣嘢想同我哋講噶？ 你快啲讲呢个唔系重点 啦。系啊，你条货金拎仲喺度噶，你仲有好多，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听众观众期待紧你讲你嘅名句啊。 你个金句啊 ，chat room 嗰度有人叫啊。 喂，呢个唔系重点。 哎呀， 大家开 心 晒 啊！ 开 心 晒 啊！ 我想即系呢个真系唔系重点。我想讲咧，其实咧喺立法会里面咧。最多嘢聽咧，就係開會啦，咁走去嗰個議事廳前面有個即係 empty chamber， 有個位係議員休息同埋啲官員嗰啲地方嚟。咁嗰啲官咧入去講嘢之前咧，通常有一批佢哋喺裏面就等嘅，即係等上一手，等上一手咁完咗，喺嗰度係最多嘢聽的。 係。 咁你要繼續留喺裏面繼續聽啦。 我而家成日想去嗰度扮飲嘢啊，喺度扮睇報紙啊，食下燒賣嗰啲啊。 啊，鄭議 員，咁你要加油繼續，你咪聽多啲嘢翻嚟。 係，正直揭露社會真相。 我一日飲幾杯咖啡，係。 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 喂，我帶你。 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喂，唔該曬啊，泰博。 有啲八卦，我唔可以麥度講 啊。 你有 係啊？我就係諗緊，我諗緊同一樣嘅嘢，所以就我哋完咗完之後，麥後繼續講是非。 好危險，嗰啲有殺身之禍。 係啊，係啊，殺身之禍，喊一陣間唔係柯創盛喊，你喊一陣間係。 唔系喊咁简单，有啲好危险嘅我哋。 喂 ，OK 啦，咁样 再讲 呢一节到呢度啦，咁就多谢泰博同我哋讲是非，讲咗一节。好，下一节我哋翻嚟再见，拜拜， 拜 拜。